决，为李进同志题所设庐山仙人洞照。1961年9月9日。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。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